第104集，手机拿到手里时已经不响了，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名字，居然是白静。许苏看了看白静发来的微信消息，白静跟疯了似的发来一长串消息，有的是文字，有的是语音。语音许苏不敢听，但是他能从那些简短的文字中归纳出白静的意思。我好后悔，后悔不该和庞胜男搅和在一起，后悔不该入演艺圈这个人人如虎的行当，后悔当初不珍惜，白白错过他这么好的男人。就在许苏愣神的档口，电话又来了，这下他接也不是，挂也不是，因为傅云宪就在他身旁，肯定正看着他呢。傅云宪问：“ 有案子？” 许苏掐断电话，想到蒋璇的前车之鉴，便觉得不能说出白静的名字，只能随口瞎编。 嗯，小案子。 傅云宪又问：“ 唐一川？” 许苏最近倒真有个案子跟市检二分院打交道，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搬走了一家工厂放置在露天的一些电缆，现场还有失火的痕迹。老头坚称那些电缆是厂子里的人跟他说过已经扔掉不要的，还说占地方，请他帮忙搬走，但厂老板却否认了这个说法。老头年轻时曾因为偷窃入过狱，算是惯犯，是偷还是拿，这个量刑区别可就大了。这案子一毛钱代理费没有，就是法源。何祖平所里这类案子多了去了，许苏却不嫌案子小，跟着韩建认真的办。想到这个案子，许苏顺水推舟地点了点头。 你谈你的事情，我下车抽支烟。 傅云宪很大方，让许苏停车，自己推门下车。许苏赶紧给白静打电话，跟做贼似的压着嗓子说话：“ 姐姐，您能别这样吗？你不回我不回，咱们都别回，向前过日子吧。我祝你红遍全国，红出亚洲，红透全世界。” 白静没说话，许苏听见一阵熟悉而又久违的咚咚的响声，立马感到整辆车都离奇的扭曲旋转起来，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这种拿头撞墙的声音他再清楚不过，以前许文君毒瘾上来就是这个样子。回想起白静消瘦憔悴的样貌，他几乎断定他吸毒了。许苏道：“ 你在吸毒吗？” 白静突然痛哭起来：“ 你大三十的那袋毒品是庞胜男干的，我没有背着你跟他睡，是他诱骗我吸的毒。” 许苏还想问什么，电话却已经挂断了。傅云宪上了车，也不问他谁来的电话，闭目养神。时值傍晚，天空被鹅黄或艳粉的云霞铺满，天色还没暗透，天空中央竟高挂一轮皎月。许苏感激又小心地偷偷瞥了身旁的傅云宪一眼，心中隐隐有个感觉，白静是冲这位响当当的傅云宪来的。傅云宪办过的案子难以计数，绝大多数收尾都很利索，但百密终有一疏，唐一川不信他真能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国家现在要打黑，要反腐，从这类官司里寻找傅云宪的漏洞最为合适。然而傅云宪看似骄狂刚愎，实则粗中有细，他已经不接这样的官司了，或者说他已经不再以那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手段来达到成功辩护的目的了。唐一川有个不甚好的预感，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人就会带着他的喜欢的那个许苏去往国外，潇洒度完余生。可能是棕榈繁密、阳光充沛的南美，可能是古迹遍布、气候宜人的欧洲，当然也有可能是美国。凭什么？人生最纠结莫过于这三个字，它让人不甘、不忿、不满足。它像网一样把人死死困在里头。凭什么洪瑞年纪轻轻就枉死狱中？凭什么始作俑者胡石隐与傅云宪却一个挨一个的逍遥法外？洪玲年少心宽，可以选择放弃原谅，但他没有这样宏阔的境界。唐一川自己也明白， 即便真有那么一天，那个时候的傅云宪只怕早就离开了律师行业。他目前靠自己的能力扳不倒傅云宪，也不能在江书记面前表现得太过心急。官派律师四个字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江书记对傅云宪的印象可谓相当不错。他不止一次表示，傅云宪既有能力又有远见，不像一般的刑辩律师只会给国家添乱。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仅有的机会。红玲没白留在傅云宪的身边，他从贺小璞那里得来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傅云宪曾经办的一个官员滥用职权与受贿的案子就有问题，可由傅云宪经手的这类案子多如牛毛，他一时很难查清楚。红玲这小子连人带心都被收服了，再不肯透露更多的信息，他只能另辟蹊径，找别的法子。唐一川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看见傅玉志在他家楼下徘徊，停留了约莫40分钟，估计以为他不在家，又走了。他把傅玉志的手机号码拉黑了，对方估计也是真的疲了，放弃了这种无休止的电话骚扰，直接上门堵人。傅玉志敲了两回门，一回唐一川不在，一回他没出声。唐一川在家时一般不开窗，也不拉开窗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点惧怕阳光，那种特别强烈招摇甚至毫不害臊的光亮与热度，他招架不了。他的住处比殡仪馆还荒芜寒冷，一点活人的生机都没有。唐一川对此毫不介意，可能他本身就有点自虐倾向，他偶尔会想， 我一个人烂在里头就够了。 望着傅玉志离去的背影，唐一川给许苏打了电话。这会儿许苏正跟白墨在一块逛超市，为了给白墨的女伴买卫生巾。白墨从香港带回来一个18线小模特来拍广告，哪想到对方生理期突然造访，他只能展现绅士风度出来给人姑娘买东西。碰巧酒店离何祖平的律所很近，就把许苏喊出来一起吃个午饭。白墨落落大方，脸不红心不跳地拿起一包家常夜用，便把脸凑向一旁的一位老阿姨，问她：“ 大姐，这个漏不漏啊？” 老阿姨拿着两包纸巾，正在认真比价，一副沉思的模样，冷不防被身边的小伙吓了一跳，又看对方打扮得像只炸了毛的山鸡，特别张扬，花哨不正经，便踩着小碎步独独而去，骂了一句：“ 下流。” 白墨不恼反笑，连着扔了两包家常夜用进购物车里，回头看了许苏一眼。 嘿，想什么呢？ 许苏也在沉思，一脸的心不在焉，就差拖着下巴拷贝思想者了。白墨搡了他一胳膊，问：“ 你邻居说你有阵子没回家了，家门口都落了一层灰了。你现在住哪儿啊？搬家了也不告诉我。”